好嘅，现场直播紧，唔好意思啊，各位，技术困难咧，就我要用翻部机楞翻去。 通常做 live 都吓好多时会有啲多多少少嘅技术困难嘅。 唔好意思啊，各位啊， 系迟多少少啫， 就稍迟开咗，因为技术困难咁，同埋大家见到阿女王今晚要请假， 系啦， 因为呢个24号嘅鬼妹仔，居然鬼妹仔都24号，就即系佢妈咪就70大寿，咁啊，即系老人家嘅嘢，特别高兴。咁今晚佢飞咗台中。 哦， 咁啊庆祝，咁我已经叫佢顺手睇下有冇啲咩台湾礼物买过嚟噶，呢个好紧要啊，真系福利部，咁就未开波之前咧，咁啊各位观众留意到噶啦，我已经讲咗今晚我会有道歉启示啊吓，多谢一位我哋嘅观众阿 Tracy 提醒咗我，就我上次咧就讲大咗，唔系饮醉咗啊，唔系饮大咗，系讲错咗。就關於嗰個公屋輪候冊嗰樣嘢，同埋嗰個入息資產審查啊，嗰個富戶政策嗰下嘢，嗱錯咧錯得好戇居嘅嘢嗰度噶，因為嗰個富戶政策咧就啱 propose 緊去改，咁改係改兩樣嘢，就以前咧就所謂單軌制咧，就係、是、入息某個倍數同埋資產某個倍數咧，你過咗兩個都要過曬，就要踢你走嘅。咁而家改緊咧就係話雙軌制啦。是但一個中標，入息超標或者資產超標都會踢你走嘅。係。咁而兩個計算方式咧，就將個倍數升咗嘅。入息咧就升五倍，資產升咗100倍。咁我搞錯咗一樣嘢，誠心道歉啊！大家真係唔好誤會，會唔道歉，真係誠心道歉。我搞錯咗一樣嘢，就其實嗰個倍數出嚟一百倍咧，係用入息嘅100倍嚟計資產，就唔係資產嘅100倍嚟計資產啦。OK， 咁就冇幾千萬，大家唔使擔心。 咁啊，唔係淨係你一個嘅，係咪？有份做節目嘅咧，都未察覺到嗰陣時我哋講嘅嘢。 咁好難嘅，因為我講緊個忽啊嘛。咁所以樣察覺唔到，就除非做完功課睇住，可以話我錯嘅。咁好難搞呢樣嘢。咁所以我搞錯咗。咁但係結論咧，我都提醒翻大家，嗱呢個唔係死嘅撐飯蓋啊，錯還錯啊，個結論係冇錯。結論乜家科咧？其實影響都係好細嘅，點解呢？因為後來做緊功課，同啲讀者分享翻，咁就唔係話一定我啱曬嗰只啦。咁第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改緊嗰個建議咧，就係將嗰個入息三人家庭為標準啦，記咗用三人家庭為標準，就由3倍升到5倍。 咁入息， 咁即係話你入息嗰部分，如果係超標的話咧，你富户嘅定義係乜家科咧？你三人家庭要月入過100,000嘅咯，明唔明啊？係100,000以上月入。咁其實全香港有幾多家庭係月入100,000以上嘅呢？以中位數嚟計，家庭户數裏面其實係少過1%嘅， 係啊， 係零點幾嘅啫。 而家嗰個家庭入息中位數咧，其實冇乜點升㗎，呢十年 冇㗎， 20,000+嘅咋， 冇㗎， 冇乜點升㗎。 但係因為其他有啲通脹因素啊，諸如此類，佢改咗嘅，咁呢個肯定係，咁佢由差唔多萬到蚊嘅啦。咁啊，去到過咗20,000，咁所以變咗佢嗰個，所以入息審查嗰下，因為22,000+ 嚟 為做基準嘅，咁都合理嘅。咁即係話香港人辛苦咗，唔係咁容易賺到錢，於是乎佢將入息上限提高，咁就容易啲輪公屋啦，正常嘅。咁問題係你要佢離開公屋嗰下，而家就好難搞啦。你要將嗰入息嘅升到五倍，即係香港有幾多家庭月入100,000以上嘅咧？咁變咗其實計翻嚟數出嚟咧，係0.幾%，亦都唔夠1%。亦都即係話，咁所以上次我都講嘅一樣嘢冇講錯，就話你用呢一種方式嚟計算富户嗰下嘢，要求佢遷出啊，都係等於唔使，即係。我不相信公屋會換咁集中，就係嗰100,000月入以上係會佔大多數，冇可能嘅呢樣嘢。咁如果你話將成個香港人口嗰個標準都係平均分配的話咧，公屋裏邊係過得呢個所謂標準，你有機會可以請佢走嘅。我諗亦都唔會過超過1%。咁喺咁嘅情況底下，你對個所謂公屋輪候冊有咩幫助呢？咁上次楊遠講咗啦，你排隊係排唔到㗎。 排唔到。 OK， 嗱第二樣嘢咧，所以有人就出古惑啦，話：，哎呢樣政府出古惑嘅乜嘢嘢咧？就係話，哦，你將佢排咗兩條線，就即係嗰個單軌制變成雙軌制，你是但中一樣，中係中乜鬼咧？就資產審查嗰下嘅資產審查咧，就由三人家庭嘅428,000，即係所謂嗰個輪候嘅上限先算啦嚇，要100倍以上，咁然之後佢就請你走啦。咁100倍就唔係個資產啊，入息嚟計啊，入息20,000+，你乘100， 200幾萬咯， 220幾萬啦，220幾萬其實又聽上幾危險嘅，點解咧？你試下買層樓已經死咗噶啦，可能買兩個車位都死咗噶啦。 但係如果以公平嚟計咧，你已經買得起樓， 你已經有樓， 就冇理由住公屋啦。 即使你劏房，我冇説話好講啊。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其實有一樣嘢搞平衡咧，就係你諗下嗰班友即係排緊隊嗰啲點算先？可能瞓緊板間房啊，諸如此類，間好貴租，而嗰啲人裏邊絕大部分都冇100,000一個月 家庭收入嘅、嗯， 肯定冇啦。 佢会点算先？咁佢肯定会有层楼啦，有楼我唔使买公屋啦，啊咁所以唔使轮啦。咁所以好明显就系话个社会矛盾、心理矛盾系会好大嘅。咁所以啲小朋友咧就即系有句好硬意嘅说话讲咗，你都唔好话嘅小黄鸡啊，就系、得公屋得天下啊嘛，全世界 绝对系啊， 喺度。即系公屋嗰个标准嘅 size 系大过你而家啲咁嘅豪宅劏房、劏房豪宅嘅，好过瘾噶。 因为你公屋咧，关键已经唔再系净系租金啊，或者系扶助贫扶贫咁简单。 扶贫咁简单， 佢系入咗去之后，你嘅生活质素咧系两个世界嚟噶。 嗱，呢个就我谂唔知麦理浩当年有冇咁远见谂到，其实佢当年唔系咁谂。 佢应该唔系咁谂。 因为当时嗰个社会的而且个穷人系多，咁、所以嗰阵时嘅十年建屋计划咧，佢搞公屋又好，居屋又好咧，其实当时嘅标准咧都已经唔系叫做好宽裕嗰只噶啦。 唔系噶，唔系噶。 但係當時嗰個私人市場啲屋靚啊嘛，大佬你點搞啊？咁所以變咗就係話你私人市場嘅樓係靚嘅，地方係寬敞嘅，於是乎大家就屈就去住公屋，甚至話要買都屈就買居屋。咁有個所謂社會梯階向上爬噶嘛。而家發覺原來爬爬下咧就跳水嘅，你住完居屋之後，住完公屋之後，發覺原來出嚟咧，你用豪宅嘅價錢買啲豆腐渣咧，基本上嗰 size 細過。哎，有人搞玩就出嗰个比较噶，就细过监仓。 唔止细咁简单，佢公屋咧嗰个空间啦、啊，通风嘅方，因为佢冇密度低啲啊，嗰种通风啦、 啊， 加埋咧，佢因为佢系属于选举嘅票仓啊，佢、 哦、 所得到嘅社区资源啊、区议会嘅资源啊、政党嘅资源咧，系多过呢个私楼好多噶。 系啊，因为佢集中啊嘛，即系讲难听啲，系一个农场嚟嘅，讲难听啲。 所以新起嘅公屋咧，唔可以即系九十年代起之后，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之后起嘅。嗰啲公屋咧，嗰、那個居住質素已經比好多私樓係好好多，就唔係我哋以前即係咩獅子山嘅時代，兩三户用同一個廁所，大家揸條匙入去喺度， 公共廁所， 就唔係呢一樣，呢樣我嗰陣時都見過嘅，嗱、但唔係已經冇呢一樣嘢啦，所以咧整咗加辣之後咧，有人咧就 post 咗住公屋同埋住私樓到底有咩分別，發覺住公屋嗰班咧。个生活质素系好好嘅，咪出乜鬼啊辣椒啊乜乜个楼价点样升咧，都对佢哋冇影响 嘅。冇噶，上一次就系最恐怖嘅就系啱旧年就推出另新一期就因为冻结咗嗰个居屋好耐啦嘛，咁啊变咗系俾人抽签啦，你有绿表白表噶嘛，咁住公屋嗰啲咧有一条龙去抽噶嘛， 系绿 表，发觉绿表嗰度咧系冇咩人去， 冇咩人去， 亦都即系话佢住紧公屋好地地间平租。你又唔會趕佢走，甚至趕唔到佢走。出邊係一個即係水深火熱嘅世界，咁佢點會跳出去咧？好明顯，即係居屋都唔好啊！ 我陪個人哋去睇樓，即係睇一啲居屋啊。 嗯， 根本嗰個居屋嘅居住環境係差過公屋嘅。 係啊， 咁有乜喂？香港人最識計數啦， 好識計數噶。 你有乜理由跳个火坑嗰度噶？有天堂唔住落地狱， 量化到嘅呢啲嘢，咁所以居住环境也好，你嗰个管理质素也好，你所有嘢加埋一齐都好，基本上就系你住公屋好过， 仲要贴一大嚿钱出嚟喎，大佬。 嗱，咁所以另外一样嘢系古怪嘅，少阴谋论也好，点都好啦。但系嗰个民怨系有嘅，另外一种民怨就虽然你而家叫做排两条队，收入要过十万，你要请佢走啦。OK， 呢个难啦，顾之前。OK， 第二样嘢啦，你如果话真系有私楼或者有其他资产，我两架车先，两个搵食车可能随时过，小心啊！大家啲客人，两个搵食车可能随时过啊，咁就小心啲。咁问题就即系以住屋嚟计嘅，讲到难听啲，佢阴谋论系咩？佢只会对付到港产，因为你查得到有物业嘅人咧，你 系 香港先查到嘅，而香港政府咧就并非无远弗届。 系 啊，啲冇乜强力部门就查唔到罗湖桥以北嘅地方， 佢亦都唔敢查，系都唔敢查。我真系试过，有个 即系如果你内地有楼而香港冇的话咧，系冇人查到噶。 有个内地嘅富二代，廿零岁女仔嚟嘅，走嚟问我，点样申请公屋？我话穷人先至申请咯， 系咯， 即系我系好鄙视呢种品格，呢种系贪， 系啊。 但系咧，我知道咧，而家系越嚟越多呢一类人咧嚟香港攞着数。我唔系话全部啊，吓，但系咧系越嚟越多，而你搵唔到呢一班人出嚟嘅，因为佢哋嘅资产系响大陆 噶嘛， 系啊，响大陆你查唔到噶 嘛， 你房署有乜能力 冇唔係一個強力部門可以伸到隻手入去大陸嗰邊噶嘛？ 嚴格嚟講就冇話唔得，不過佢硬係唔會做， 梗係唔會做啦。佢定到嗰、那個即係、就是、請走富户個水平去到咁高，就其實即係話最好就唔好做咁多啦。 多事不如少事， 因為你請走一個户咧，你引起嘅反彈會好犀利啊！包括政黨啊各方面咧。都會喐你， 尤其是政黨， 可唔可以熄咗個冷氣，因為比較有雜音。 唔好意思啊，因為冷氣有雜音。 係啦係啦，唔好意思。 我嚟搞，我嚟搞，我嚟搞。Thank you。唔好意思啊， 直情熄咗佢啦。 熄咗。 好。係 冇聲。 正曬。 好。 唔好 意思啊， 唔好意思，係有少少干擾，冇聲冇聲啦，而家。 唔好意思。 好，咁啊，所以咧，讲到公屋咧，而家年轻一代除咗轮候多之外咧，仲有好多轮公屋嘅方式，包括提早结婚，然后其中一个咧就唔翻工，直接轮到公屋之后咧，先至一齐翻翻工啊！因为咧发觉咁样，即使牺牲两三年嘅收入咧，佢攞咗一宗都系抵嘅，因为平过你储首期好多。储首期唔使自己谂啦， 冇错，系储唔到，唔好平好多，系储唔到首期，冇谂。 储唔到啊，反正佢打工就一万多啲，系咪？ 冇可能噶，点解咧？因为其实上一次就另外一个地产界嘅朋友已经踢爆咗，其实想埋电视问埋啦，如果大家冇留意，点解香港而家甚至连所谓豪宅先算咧，都劏到咁死细先，好过瘾噶。原因就系所谓辣椒咧，就真系即系。攞咗決定腦袋嘅嘢嚟噶，即係所謂辣椒咧，就係嚟話你按揭比重啊，諸如此類。你四百萬做分水嶺，即係話如果限制你唔能夠借咁多錢去買樓嘅，佢用四百萬嚟分，即係話如果你按揭成數超過七成嘅，就四百萬以下嗰啲豁免啦。咁所以變咗話就話得證啦嚇。你買樓買平樓，話四百萬都平樓撞鬼，咁所以變咗發展商基本上冚唪唥起樓唔四百萬以下嗰啲單價嚇，咁調翻轉頭嚟計啦，或者尺價幾多啊？萬幾， 一般都萬幾啦， 過萬嘅啦嘛， 唔係豪宅嚇， 咁咪四百萬即係你可以有幾多尺啊？ 劏房咯， 計數計到啦嚇，四百萬仲係建築面積啫，唔好意思。 同埋我亦都可能有一樣咧，就係早幾年咧好多都係起大單位嘅。因為 早幾年， 佢唔係賣俾本地， 係拎埋嚟炒噶嘛， 賣俾炒，同埋多數嘅資金係來自大陸啊嘛。 係啊，而家都係啊，就唔甩嘅，好老實。 係咯，所以就 咁問題，本地人咪逼曬買啲蚊型豪宅咯，諸如此類咯。因為佢一定要借到盡先買得到啊嘛。 呢個主要係其實真係資本嘅問題，資金嘅問題，資本嘅問題，就真係唔係純粹實際居住需要嘅問題。 當初嗰個房屋政策班有隻白痴仔，咁所以成日話商人治港冇運行咁解，因為佢用商人嗰個邏輯嚟諗嘢咧，所以新自由學派嗰啲咧，佢係諗唔到呢樣嘢噶，就係話其實好簡單嘅邏輯就係房地產正常嘅自由市場嚟計咧，永遠都係一個資本密集嘅遊戲嚟嘅，即係你有錢先可以玩，仲要好多錢，你多錢我贏少錢嗰、那個，大魚食細魚就係咁簡單嘅，係冇任何技巧可言，只要你有充足嘅水頭，你就可以玩房地產，咪贏曬嘅。喺咁嘅情況底下，你覺得中產會發生咩事啊？諗到啊， 你向下沉咯。 咁所以 M 型社會就咁嚟。咁所以當年麥理浩其實佢啲死鬼佬點會唔知啊？早你一百年已經知啦。即係資本主義有咩壞處，佢一早已經 知。佢最早經歷嘅英國 係啊，最早噶， 未早嚟噶嘛？英國工業革命 就係英國佬要管理嗰個經濟嘅時候咧。佢係醒目好多，佢明知地產市場就係一個食人唔吃骨、資本密集、大魚食細魚嘅市場啦。咁所以佢要確保你啲弱勢社群，尤其是香港啊，即係唔係太多地方住嘅地方咧，確保啲弱勢社群有得住咧，佢唔干預唔得，就咁簡單啫嘛。係 啊， 好簡單嘅邏輯，小學雞水平都明。咁問題點解又有啲人嚇話要港人治港叻嗰啲英國佬嘅時候，第一件事就劈曬租務管制啊，跟住話房地產有問題啦，我要保障啲業主，於是乎我要凍結埋居屋啊，諸如此類，成個所謂置業貸嘅冚唪唥踩斷曬咧， 賣地凍結居屋。 哦，嗱，所以變咗就係話，你當年買舊市，你講十萬八千七次啊，隨便嚟。但阿楊個印象好深刻，當年其實就係置業嘅好時機嚟， 絕對係啊！ 新舊市嘅事冇事，大佬。 嗰陣時嗱，提意見停建居屋、凍結賣地嗰班經濟顧問咧。有好多都係擁有好多物業，然後趁低入貨。 係啊， 呢班係可恥。 係啊，趁火打劫。 係嘛？佢係以政府經濟顧問嘅身份，然後講一啲對自己個人嘅財務有利嘅政策。 还利用这些他们对政府知道一些政策 的走向来到做一些投机炒卖房地产这么没良心的事情、这些绝对是香港支持。 问题就是现在满朝文武都是这样 的嘛。所以在那里早排咪承袭香港官纪念孙中山、诞辰什么几多周年樣、孙中山有讲句平均地权抑制资本。他在革命的时候还有一个建国的理念，就是他很清楚欧洲当年那个资本过分集中、地权过分集中、包括中国历史上地权过分集中会发生什么事。点解而家冇人咁讲，净系讲话孙中山主张中国统一，所以我哋要啊为呢个革命先行者，佢唔系叫国父啊，革命先行者学习。 革命先行者 ，OK。 啊，咁你又知道 咁而家啲后生仔其实而家学晒噶，第一佢哋好憎地产霸权，讲到明噶啦，学晒孙中山。第二，开始暴力啦，革唔革命咧我唔知道，肯定讲国，肯定讲独立。 仲系以香港啊为主体添， 嗱咁所以变咗就系话，其实根本牵一发动全身。你解决到个土地矛盾的话咧、基本上个社会已经好和谐噶啦。你唔解决啲人，令到恶化的话你做乜都冇用。 其实根源系土地，香港根源系个土地政策嘅问题。 好多都系噶啦， 唔系土地缺嘅问题。萧公讲话唔系土地短嘅问题， 分配好 土地政策嘅问题，加埋你嗰个资本流入过多，同埋你个人口政策呢样嘢，几样嘢加埋落嚟先至搞成香港咁。其实政治问题好多系由呢啲显。衍生噶嘛， 石你啲民怨嚟啊嘛，咁所以变咗就话，除非啲人就完全麻木晒，就而家近乎话要拒绝繁殖添啦，反正冇地方搏嘢，系咪先？ 唔系有都唔肯生啊，大佬！ 即系你冇个斗啊，点爆蛋？你咁简单啫嘛，唔通你见啲鸡通街会屙只蛋喺路中心咩？唔会噶嘛，就咁简单啦。 所以今日先至响到有 喺路中心都有人搏嘢，又响到喺路中心屙蛋。 不过响路中心搏嘢嗰个唔系香港，唔系香港学生啊， 好示范 系理工有响强 国 问田 强国 啊，所以今日咧先至 地动山摇好强 立法会。入面先至嘈紧领汇嗰镬嘢， 系啊！ 你竟然响呢个九七之后咧，带头将呢、這个啊房屋处底下嘅嗰啲屋邨商场 嘅必须设施， 民生 当年嗰、那个卢玉兰啊， 系卢玉兰啊，嗰、那个阿婆， 正义阿婆即系担住下子冇死串嘅啫，当时就好奇怪啊，啲港珠当成佢。仇家嚟噶， 佢话阻住人发达啊嘛， 冇错就是、阻人发达， 因为领汇上市，我可以买股票啊嘛，结果系啊，领汇股票仲升紧啦，你越无良，越无良佢咪越升得劲咯， 哎呀，你发啲，你发啲呢个叫做呢啲不义之财啊，好似阿杨话斋，系啊，你会发财，不过呢叫不义之财， 唔系合法嘅不义之财，香港好多港珠觉得合法就可以做，唔系噶，不义之财好多系合法嘅，尤其是炒卖房地产嗰啲。 咁所以點解德國一早已經講咗個國策，就係房地產不是用嚟炒賣的，咁簡單啦。 因為德國見過棺材啊嘛，知道會流眼淚啊嘛，香港未啊嘛。 當年馬克思就喺嗰度寫《資本論》咁啊，大佬啊，唔係當年受啟發就走去英國寫《資本論》。咁所以德國同英國非常明白呢個所謂土地矛盾。 恩格斯都係英國人啊嘛。 好清楚，咁所以變咗就係話人哋前車可鑒，一早領教曬，知道咩一回事。居然一百年後啲港珠。跟住政府嗰班友仔带头嚟鼓励人哋炒楼，咁会发生咩事咧？ 唔系香港而家咁样样咯，所以你话港独系伪议题，乜乜民怨系伪议题等等，可能系真。不过呢啲最根源嘅问题咧，其实真系嗰个土地政策。 真噶，其实好简单，用一赶狗入穷巷，佢自然就咬你噶啦嘛，系咪先？几纯良只啊狗都系咁讲噶啦，系咪先？你自咁而家佢真系。冇啊，大佬，佢只可以即系拒绝繁殖。 系，即系你自己比较香港同其他地方，即系先进社会嘅公民质素。 香港一啲都唔先进，香港公民质素好高。相反嚟，其他国家喺咁嘅情况底下已经暴动咗啦，放咗炸弹嘅。 香港好易治理噶嗰班人，但系点解你要搞到周围喺度狗反地带咁样样？嗰个而家根本就系你上层建筑出问题。 嗯哼， 最大嗰扎既得利益者咧，贪婪。食人肉吸人血剥人皮去得太尽，唔掠骨啊，仲要 咁所以咁啊，倪匡不嬲都好老实噶嘛。陶杰访问佢话中国历史即系要教中史啊嘛，中国历史乜嘢一言以蔽之，吃人咯， 食人 就咁简单啫嘛。狂人日记所 讲，西汉末年啊嘛，王莽前期 鐵富者田麥千萬，貧者無立足之地。而家咪又係咁，係嘛？一個咁富裕嘅香港社會要住太空艙啊，美其名曰太空，其實咪即係 棺材嚟， 即係豪宅式龍屋，有乜分別？即不過以前 啲龍就真係用鐵龍做嘅，而家龍就用塑膠做嘅。點解？ 以前啲龍屋咧就多數阿伯住嘅，而家後生仔住嘅，所以要先進呢度太空艙。 即係預先俾大家熟習啲嘅老年係點過日子。咁所以變咗就係一講嘅房地產土地問題咧，話咧矛盾極大嘅，咁亦都牽一發動全身啦。香港就係最慘嘅乜家科咧，一早已經積重難返，好似即係食鴉片又食得太深。 嗯、 你除咗金融就係地產嘅啦，你喐親佢而家頭痛啦，大佬經脈震斷嘅喎，咁咪點搞？ 因為太過多人買咗樓， 係啊，太多人買咗樓，同埋嗰個買樓啦，啱啱亦都出個統計咧，就香港個家庭負債比例比十年前升咗一倍啊嘛。 咁你？哇！你個按揭成 按道理啫嘛，水漲船高。你唔好以為嗱，真係好過癮噶，真係嗰、那個即係人係好理性嘅一樣嘢。你話好蠢又得，好精又得，就係話當你嗰個資產升值嘅時候咧，你唔好以為班友會減債嘅，錯嘅。因為人咧有一個劣根性咧，就係、是、對債呢個風險咧係有惰性嘅。就係、是、當你越覺得安全嘅時候咧，就你越會放膽去舉債。係點樣有一個錯嘅安全感，一個錯覺咧，就話我層樓好值錢，話咁就 P K 啊。層樓之所以值錢，係炒出嚟噶嘛，市場 富貴啦呢啲。 啊，其實每三五年就嚟一鑊噶啦，好過癮啲地產狂潮，升得咁上下嘅時候，啲人就覺得好安心啦，就覺得層樓值錢啦，啊借多啲，借多啲做乜嘢啊？係買第二層樓，然後第二層樓再按多啲，就買第三層樓。咁所以個雪球效應就咁樣嚟，咁、所以點解家庭嗰個負債嗰個比例係會十年升咗一倍咧？要升得少嘅你陰公，啲房地產價格都唔知升咗一倍啊嘛。 咁咪係咯，主要係即係房地產價格令到個家庭負債高咗。係 啊，即係其實有一種泡沫經濟嚟㗎。 大家小心啊！九七到到零三年嗰一陣時咧、我見最多死得最慘嘅就係因為層樓啊。同埋嗰個負債， 當時叫做負家產啊嘛， 啊，結果就冚家嘅好多呢啲。 係、哎，咁、啊、問題係人類永遠唔會學到任何嘢嘅，即係當佢喺度即係獲取緊暴利不勞而獲嘅時候，咁梗係唔會諗呢啲噶啦。咁所以就係話借上借係好正常嘅一樣嘢，啲人性就係咁樣噶啦，你唔怪得佢。好啦，問題係邊一個鼓勵甚至係維持維護佢哋咁做嘅咧？咁好似楊華齋，如果你唔係最上層嗰啲啊做政策嘅，會係邊個咧？系啊，应该就咁简单。 我就好记得，雷曼爆煲之前啊，香港亦都食住条水升到成31,000点啊，股市。 系啊，系啊，系啊。 有条友讲话香，佢经历嘅香港系二十年来经济最好，当时2007年嘅曾荫权特首讲嘅。2008年发生咩事，大家知道啦，系、嘛？ 一浪冚过嚟嘅时候啊， 系啦、所以你香港管治质素由最高层嘅嗰个叫做特首到而家，由董建华到曾荫权到而家，你睇下睇到。 咁所以有好吊诡嘅问题或者好矛盾嘅情况出现咗乜家科咧？就是、公民质素高，咁点解领导质素会低嘅咧？ 公民质素真系好高咩？ 相对论嚟噶啦，真系 OK 噶。 相 对 嚟 讲 就 算 系唔错啦。但系如果系以一个管治智慧嚟，政治管治上嘅智慧嚟，真系真系低咯。 特殊嘅情况，好 extreme 噶，即系起码以营商环境嚟计，我商界大家都知嘅。全世界班友仔咧嚟香港都站得住头，以做生意嚟计，以营商嚟计，个效率啊，嗰、那个专业水平啊，嗰、那个物即系服务密集程度啊，嗰、那个敬业啊精神。亦都國內啲同啲人都係咁讚香港，佢請伙計嘅時候咧，香港人係特別信得過嘅。 係啊，佢哋嚟到香港都話哇好舒服啊，嚟到香港。 係啊，好安全啊。 咁我淨係講得句，你如果真係普通百姓嚟香港住一排啦，你睇下你會點？係啊，我見好多即係一啲外國朋友嚟咗香港，初期唔錯，但住耐咗，佢真係面對。高地价、高租金嗰种生活嘅时候、 所有人都面对相同嘅问题 啦。系啦，咁佢哋就真系知道，哇，原来好多真系 生活不容易， 系翻祖家， 系 啊，所以好多即系嗰啲嚟香港啊，好、多公司嗰啲 外派啊， 如果冇提供员工宿舍嘅咧，佢哋都要焗住走， 好快走噶啦，冇办法。 啊，你个租金点顶啊？ 难度极，咁所以变咗就系好吊诡嘅情况啫嘛。公民质素相对高嘅，但系我哋管治质素极低。 系 好吊嘅， 但管治質素咧又同公民質素有關嘅， 即係有如何的選民就有如何的。 係啦，我曾經講過話啊，而家嗰啲政府做官嗰啲質素好唔掂，啊嗰啲人工又超高，而我得到嘅回應咧，多數係點咧？你冇咁高人工， 边有人才愿意入政府做嘢啊？结果我哋见到比全世界最高嘅政府官员人工而得到嘅管治失素系乜呢？ 烧嗰个价钱豆腐渣嘅享受咁就了 啊！真系烧嗰价钱豆腐渣都不如 咁嘅。咁所以香港人可悲啊呢样嘢咁啊，我唔知道大家点挨法咧，就真系要挨。咁所以一石激起千重浪，一讲呢个土地矛盾，即系 讲起屋就真系 冇法。香港真系最严峻呢样嘢，其他嘢我唔知要几时解决。但系如果你土地问题解决唔到的话咧，又讲提醒大家呢样嘢。嗱，我口头禅即系嗰个 logo 成日咁讲，系香港要寻求永续经营， 就 千祈唔好误会咗，我以为香港要永续基本法。 永续经营系两回事嚟嘅。 永续经营系个社会能否健康地继续运作落去，唔系咩永续基本法。甚至不是永續自治的問題的、okay? 我甚至不講是不是自治還是自治，你的社會有一個很基本的需求，衣食住行、啊、起碼生養死葬，你不要搞到死無葬身之地，倒啲灰落海， 生無蝸居之所，死無葬身之地， 真係慘， 係現實㗎而家， 好癲，即係好似子華話齋，你唔黐線就等於唔正常嘅香港，咁所以咁嚴峻嘅社會矛盾，而居然以為即係可以天下太平。啲人係需要喺咁情況底下要歌功頌德，要愛國要愛港嘅啫，傻啦你唔該啫。咁所以咪就係話難得香港唔爆炸嘅啫、嗯，已經要公民水平高 啦。未必講，未必㗎。你試下有咩外圍，尤其是北方嗰啲咩醫鬱、金融風暴等等社會動盪等等，香港會變成點呢？ 又唔知噃嚇，咁、啊、所以變咗呢個值得深思就係、是、但係有嗰句咯，公民質素水平高，可能都聯唔到去邊軌道。問題會唔會自己組織到一個社會出嚟？呢、這個反而係一個好大的挑戰、 嗯 啊。正如我樣話齋，我哋個政治水平比較低嘅領導啊，即係萬一有乜意欲，即係冇咗阿爺投靠嘅時候，咁你香港班港豬又真係咪識搞自治先？嗱，呢个好大问题啊！我就算我俾民主，我俾自由你，你乜嘢识用先？ 即系有啲似，唔系有人示范咗，梁耀忠，我俾你做主席，你点 hold 个会先？ 走咯！ 你系民主派嘛？点 hold 个啊？ 真系闪噶我哋而家， 闪咯，系啊。闪咯！ 唉，你想口讲冇意思， 示范咗， 示范咗啦。咁所以变咗就系话，得我而家就算即使俾自由、俾民主你，俾足你啦，咁跟住会点先？咁所以呢个我谂香港嘅公民都要自己即系反省自问一下嘢，到底自己嗰个水平系咪到咗某一个 level， 令到人哋唔尊重你唔得，令到人哋唔俾面你唔得，令到人哋。唔容許你唔得，即係你自治呢下嘢嚇。 啊，呢個大家真係即係好好地認真思考一下。嗯、即係香港已經去到一個十字路口啦，好多條分叉。 我唔知再行落去點搞啫。 啊，不過咧就真係你話講起樓咧，你又不能夠唔講錢啊。 係啊，講錢啊，咁咧提咗我啦啊，要講呢、這個。 講錢咧，因為咧係尊重要求嘅，已經話啊，佢可唔可以講下人民幣啊？咁、 哎、 既然蕭公喺度，不如唔好講人民幣，我哋講曬一籃子人民幣啊。啊，美元啊，日元啊，大家一齐讲，因为点解咧？英国脱欧嗰个公投咧， 考试嘅呢个友仔， 身边嗰啲人咧就话英镑跌几多，英镑跌几多，跟住 Donald Trump 当选咧又话美元会升，美元会跌啊，点样？跟住哇死啦，原来对日元最近又升咗咁多，日元又跌翻咁多，去旅行平几多啊？个个喺度揸住储物币，哎呀死啦，储埋咁多人民币点算？ 港纸对美元挂，我今日甩唔到啊！ 系啦，今日一港纸对美元挂，我升住，咁人民币即系又贬喎，咁点算咧？喂，哇！ 咁所以咪就好似坐喺一架船上面，即、系周围咯，即系阿惊涛骇浪。 讲完楼，讲货币啦，嗱，讲先讲美元入手先。嗱，起初咧 ，Donald Trump 咧就当选嗰一刻咧就哇，美国股市又跌啊，美元又跌啊，等等。 咦，全佢当选都已经跌啦， 系啦。但系依两个礼拜犀利啦，菲律宾火箭咁升，嗱、 嗯、 对英镑狂升，对欧元更加唔使讲啦，欧元五路七伤、嗯，对日元又系狂升，嗯嗯、人民币咧而家跌到香港个个听到人民币都怕，准备掟货。 乜其实嗱， 点解美元咁升先？ 论第一唔关阿当初侵事嘅，好老实，因为其实美元强势咧喺奥巴马第二任期之内已经系出现咗噶啦。 嗯， 强势嘅原因咧就系呢个哥哥仔。啱咪改寫歷史，佢真係救翻美國個經濟啊嘛！陰公，你唔諗下2007、2008年嘅時候破產到咩死樣，大佬？ 佢接手爛攤子， 佢接個爛攤子，但係救得翻喎！你就業啊，嗰、那個收入啊，冚唪唥升，失業率又降，然之後仲係開展一個史無前例嘅重新工業化，即係再工業化計劃。大家真係 miss 收咗呢樣， 同埋解，同埋都有嘗試去 改善嗰个医疗保障啦。 冇错啦，医疗保障系后续嘅，即系有钱先啱讲。 有 开始有钱，开始做到所谓再工业化，甚至将嗰个所谓制造业回流美国咧，就两样嘢。第一，佢真系够胆死开发页岩气，亦都即系话天然气啊、洁净能源啊，佢喺本土开发。美国忽然之间有一个能源进口国。變成一個能源自給自足的國家， 有得減少對外石油 出口，天然 減少對外石油的依賴，呢個好 減少依賴一來，第二就係佢嗰個生產成本直線下降啊，一帶動咗第二樣嘢，就係世界嘅石油價格戰啊嘛。有人話佢陰謀論要懟冧俄羅斯，要懟冧中東，係冇錯， 都 係嗰啲石油生產國如果唔配合，搏命自己增產啫嘛，鬼懟到你冧咩？美國就唔係諗緊呢樣嘢，美國諗緊自己，佢能源自己自給自足。減少對外依賴同埋嗰個衝擊，於是乎佢就造成咗同步既解決能源問題，又造成低進口能源嘅問題嘅後果啊嘛！喺咁嘅情況底下，你所有製造業成本下降，咁美國著數曬啦。咁你以為其他國家有著數咧？又唔一定喎。點解咧？因為你計嗰個相對價格差，就美國本土做得到嘅嘢，佢就未必一定要進口噶啦嘛。除非你進口嗰個著數係著數到，佢唔進口唔得咁正，即係好鬼死平，即係好鬼死靚，成一樣啦。咁佢買靚車買歐洲車走唔甩就好鬼死靚啊嘛，先。 啊，美國車最食油最大家啊嘛，出咗名最冇效率。 咁問題最冇效率，而家佢又唔擔心油平啊，陰公，況且佢有電動車咧，佢而家帶領世界潮流，電動車 number one。咁所以變咗就係佢嗰個能源革命之後咧，相同嘅時間產生咗個工業革命，而呢樣工業革命咧就令到本土就業係升嘅。咁所以其實美元嘅強勢過去嗰五年一直喺度持續緊， 因為佢係有個基礎， 係啊，真係有基礎啊嘛。咁所以話特朗普咧就基本上冷水中熱煎堆。咁所以其實已經係嘈緊話美國係有加息壓力。 系讲咗好耐啦， 嘈咗好耐噶啦，几时加少少啦，咁加少少已经打晒冷震啊嘛，大佬。咁所以其实就算当时唔上场，基本上个升势持续的话咧，佢早晚都会所谓回复正常嘅啊，即系利率情况。喺咁嘅处境底下咧，你全世界四脚朝天啦。点解咧？因为又系嗰个金融海啸之后，大家搏命印银纸啊嘛。佢以为美国印银纸解决问题，其实美国都唔系净系印银纸咁简单嘛。佢背后仲有好多操作噶嘛，阴公。于是乎，其他国家冇背后嗰度操作嘅配合嘅时候，就只可以跟印银纸，咁就大件事咯。咁所以中国也好，欧洲也好，日本也好，其实全部搏命印银纸啦。咁美国一升加息嘅时候，咁你嗰啲搏命印多咗嘅银纸会发生咩事啊？贬值咯， 贬咯， 爆煲咯，咁所以欧洲你系咪脱欧先算咧？英国系咪脱欧先算？欧洲已经弱咗噶啦，2011年嗰个金融风暴一趟小风暴啦吓，就欧元就嗰阵时希腊嘈紧脱欧啊嘛，咁所以欧洲会散，咁自然欧元就唔使支援。 同埋欧洲国家嘅嗰个经济，你见唔到佢有起嘅， 系好唔平衡嘅，因为佢只系集中咗喺德国，咁你变咗其他国家本土啊，分两层啲资金流动嘅。歐洲本土資金唔離開歐洲嗰只，湧曬德國。咁德國本身都負利率㗎啦， 最安全啊嘛，德國 係好安全。問題係解決唔到負利率帶嚟嘅問題啊嘛，要統一咗貨幣啊嘛。你貨幣唔會因為你負利率而砰一聲升啊嘛，大佬啊，升唔到。即係意大利嗰班友仔、西班牙班友湧緊去歐洲嗰啲錢都係用歐元嘅，咁你可以點升或者點跌咧？即係呢度升嗰度跌啊，冇影響啊。End up 平衡咗，咁歐元冇得升，咁亦都冇得跌喎。但相對美元就跌咗，即係本土個券唔喐先算啦，搞到德國負利率，咁搏命印銀紙啊，大家解決唔到問題啦。跟住美國美元升，歐洲咪冚唪潛水咯，差唔多跌到十船咁，冇記住港紙試過一排最著數。同樣道理，日本都係咁啊，呢、這個安倍嗰個新經濟政策，佢都係打算學美國以前嗰招咧，泵水救經濟啊，諸如此類噶。 因為日本咧個情況又佢已經係經濟自從即係90年代初嗰個唔好嘅爆破之後 咧， 就迷失20多年啦。咁佢係長期通縮 嘅。 咁佢咧咩安倍經濟其實最簡單就係安倍經濟冇咩理論，就係、是、加大貨幣發行量，大幅貶值嗰個貨幣。 佢唔係話完全冇理論，但個理論好脱離現實，好離地咯。日本最大嘅問題就係人口老化啊嘛，亦都即係話嗰班友仔見到錢就收埋，唔敢使嘅。你俾幾多錢泵入個市場裏邊咧，係唔會轉化成消費，甚至唔會轉化成生產力。 因為日本嗰個人口除咗老化、老人多之外咧，佢係長命啊。 咁佢哋咧就更加要留多啲钱俾自己养命 养老。嗱、嗯，咁所以啲嘢喐唔到噶，咁所以你刺激唔到经济嘅、嗯。另一样头痛系乜家科咧？就是、日本本土咧，佢就喺八十年代经济最旺嘅时候咧，就将大量嘅工序外移噶嘛。咁、嗯、所以你成个亚洲包括咗呢个泰国也好，越南也好，好大程度中国啦吓，又、嗯、接收咗好多日本嘅所谓即系工业生产嘅环节嘅。 中国接好多， 好多， 因为当时越南啊嗰啲都仲未即系接呢啲， 跟住就轮到佢哋啦嘛。咁所以变咗。其实成个日本嗰、那个讲难听叫个空洞化，就其实将佢嗰个生产力向外移咗嘅。咁好啦，到你话经济好翻嘅时候，咪其他嘅周边国家帮你做生产，咁、嗯、发达咯。咁所以见到成个东盟都冚唪唥，即系经济相当之好。点解？受惠于经济复苏而由日本嘅企业带头。咁所以分析嗰个经济咧，就唔能够即系拘泥于即系我哋一百年前学嗰套以国家为标准。好錯呢樣嘢，明啦，即係所以國民經濟撞你個鬼咧，其實而家冚唪唥跨國嘅，即係全球化呢樣嘢咧係好難搞嘅，即係搞到亂曬大龍。就係話其實一個國家嘅經濟咧個輻射面同埋嗰個網絡係已經全球化，任何一個都係咁，所以地球嘅第二邊打個黑黐，呢邊就會變咗打冷震，走唔甩 嘅。同埋喺全球化嘅同時咧，其實每個國家嘅個別地區咧、嗯，其實又係反緊全球化。 系啊， 即系唔觉得全球化影响咗我嘅利益，所以想缩细翻个范围。好似今次美国嗰个 Donald Trump 咧，嗰个中西个中部啊、南部啊， 佢话要啲职位回流美国啊嘛，拗爆佬已经回流。不过嗰个量变同质变个性质唔同咗。咁想讲货币，但系讲紧好 fundamental 啲 macroeconomics 啊，点解会唔同咗咧？你发觉其实统计上咧，就业系好咗嘅。但係佢分配唔平均啊嘛，即係話嗰啲高科技啊、先進技術 IT 啊、Silicon Valley 嗰班友仔、華爾街嗰班友仔、大城市嗰班友仔傻曬啊嘛。問題就係、是、你諗下，好似阿楊話齋，中西部投水阿 Donald Trump 嗰啲票喺邊度嚟嘅話，咪就係嗰啲冇乜技術含量嘅落後地區咯。即係所以城鄉矛盾啦，就係呢樣嘢啦。 年紀又偏大啊，教育水平偏低啊，係啦，亦都冇。你又全球化，佢都冇乜地方可以走，我就系永远得喺嗰个小镇嗰度。我由出生到死亡都系呢度。 几千人就喺度啦。 啊，你话开放嘅时候会影响我嘅利益。 系啊，咁所以其实上一次咧，啱讲嗰个所谓本土嗰个石页岩气开发嘅时候咧，有好多本地嘅美国人反而系会反对嘅。就你最好唔好喺后院度转油井啊！你明？走唔甩噶，咁你开个窿转油井，泵天然气，咁啊影响到我啲。牛羊啊，我啲牲口啊，我自己嗰井个井会有啲咁嘅煤气味啊，诸如此类，你走唔甩嘅呢下嘢。 所以全球经济咧，其实除咗你话整合之外咧，其实个分离倾向都好劲。我哋睇翻咧，你西班牙东北部嘅加泰隆尼亚啦，佢就系因为佢成个西班牙就唔掂，但佢嘅经济力量相对强，咁、我冇理由要保 沉船啦， 系啦，我同你国仇家恨咁多年。咁你仲要我呢个经济好嘅地方补贴翻你西班牙，咁啊调气唔顺咯，所以即系佢嘅首府巴塞隆拿同西班牙首都呢个马德里啊，皇马巴塞一开波打嗱就快啦吓，咁咧就全世界轰动，因为嗰种仇恨咁，嗱意大利都系啦，北部富南部穷啊嘛，长期都系解决唔到问题，咁啊有已经有啲北部嘅人啊，不如我甩走南方个穷亲戚啦， 真系好多人都冇留意嘅，即系廿几年前啊，即系我廿几点知点解大开眼界去欧洲就唔去美国读书就咁解，廿几年差唔多成三十年前去欧洲读书嘅时候，嗰时未统一啦，未曾签马城条约嘅，嗰阵时已经听到好鬼死好多好嘅地方独立嘅倾向啦，好过一未签马城条约已经讲， 佢比美国更加犀利 咧，咗就系阿杨讲个北意大利联盟 North Italian League 即系 Lombardy League 嗰橛，你谂都谂唔到，哦原来意大利。是咁样分南北嘅，你问过嗰班友仔先知就北方富贵，南方穷嘛。同样道理，个 由佢1870年意大利近代统一之后咧，而呢个问题一路存在到而家， 冇解决到。 就算你隔篱法国隔篱嗰班比利时啦，系啦， 系啊， 呢个法语区、荷语区， 系啊， 成日嘈交。 咁所以呢啲fundamental分析完之后，就翻返讲货币咧，就系话货币你冇办法喺呢个所谓全球化情况底下，用个别国家嘅所谓国民经济去计啊，好攞命嘅一样嘢，就其实你个国民经济有好多都喺人哋嗰度产生紧，你个市场喺人哋嗰度，啊调翻转嚟照镜噶啦， 人哋嘅市場又喺你度，人哋有啲生產又喺你度，即係大家對流嘅喺度，即係啲純經濟理論學家就話：哎呀，好美麗呢個世界，即係冇曬國界啦，諸如此類，好正。問題就係頭痛啦，你嗰啲成本點分啊？嗰、那個咁嘅福利點分啊？諸如此類，你分唔勻噶嘛？因為政治依然係用呢個疆界嚟分噶嘛，你經濟又唔分喎，咁你點搞啊？即係話你啲企業基本上係強過你啲國家，咁啊暴露啦，大佬。咁所以變咗就係 end up 就係點解會有全世界同時同步反彈呢，都係日積月累出嚟嘅。而日積月累嗰樣嘢就係互相每個唔同嘅國家都係其實最弱勢嘅係被剝削緊嘅，同樣係照曬鏡嘅。咁所以有一樣嘢咧，就馬克思個分析就冇錯啦。嗱，結論可能有錯，但分析係冇錯，係全世界嘅無產階級就唔該你，其實大家都係兄弟嚟，大家都同佢哋撲街，唔好意思，喺個資本家不受限制嘅自由世界，撲街就永遠都係呢個無產階級。嗱，而家應驗曬啦，俾你睇下啦。咁所以變咗個風險係乜家貨？你發覺而家個貨幣流動咧係似咩時候咧？嗱，好恐怖嘅，好鬼死恐怖嘅，係好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嗰個模樣。是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模樣，就是話有一段很短的時期，在十九世紀末，全世界是不停地取消曬所有貿易壁壘，取消了關税。我哋嗰陣時叫做 mercantilism 啊嘛，即係所謂商務主義，船堅炮利，你邊個國家有保守主義，我就開炮艇嚟焚你。咁然之後，全世界咧就所謂自由化啊，一家親，所有商人做生意咧就無遠弗屆啦，又係嗰句啊，咁啊全世界都可以做生意嘅。咁啊，又冇乜資本限制啦，各個國家又鼓勵你經商啦，諸如此類。咁嗰陣時就全世界都無產階級，唔係起來革命啦，就咁樣啊。咁所以呢個就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嗰個世界模樣噶啦，好似而家你陰公，你會死驚嘅。 有一本最近呢兩年法國人出嘅，21世紀資本論。 哦，有 呢本咧，係啦， 睇咗啦。 嗰個法人嗰個法文個作者點讀啊？個音 Picker 啊！呢、這個真係好好劃時代嘅一本震撼世界， 佢真 係 計數㗎，佢唔同馬克思，佢真係計數。 我睇佢嗱好多經濟理論個公式，我真係睇唔明啊！財疏學淺，對唔住。但係佢入面咧，佢有一個比較嘅數據啊，就真係計1913年嘅時候咧，佢就攞嗰個嚟睇。佢話當時歐洲由工業革命到嗰陣時啊，到1913年就財富最集中。资本最霸道的时候， 计到数噶 吓，而家咧系接近紧嗰度，但未去到嗰阵时咁劲。不过咧，而家因为嗰个全球化、等等网络信息咁快咧，嗰个集中速度其实一路加快咗嘅。 系， 所以危险性其实 个流动性更强， 危险性 流动性更强啦。当时冇电子货币呢样嘢都有，即系话你要将钱由呢个国家汇第二个国家，系揿个掣嘅啫。 一百年咯，啱啱一百年 打電報，一百年。咁所以你睇翻，哇！1913年啲時間咩？咁所以變咗就有少少似咧，就但有一樣嘢唔似。當年咧都依然係用呢個所謂13年之前咧，就未有呢啲所謂國聯啊嗰啲民主建構嘅諸如此類噶嘛。 當然啦， 仲有好多帝國喺度噶嘛，滿清都啱先冧嘅啫，陰公。 歐洲仲有好多帝國， 歐洲基本上是帝國嚟噶。咁所以變咗就係話你。三大帝國啦，你奧匈帝國、你俄羅斯帝國加埋英國帝國，法蘭西你算咗部分都冇所謂。咁所以變咗就係其實今嗰個帝國嗰個政治秩序咧係好保守噶嘛，點啊？有少少似香港嘅陰公， 亦都有啲似 好保守嘅， 似強國喎， 絕對係強國啦，貴族同埋貴族同埋嗰個集權君主話事，話就話係呢個所謂憲。君主立憲，個個都係講君主立憲咁，兼明日君主話事就唔甩。當時如果冇記錯，英國啲女人都好似冇權投票添㗎，暫時未㗎。 係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咧，而且仲要係30歲 以 上嘅女人先有權投票喺英國。 所以你會睇到一個好過癮嘅情況，就係嗰個經濟係完全全球化、自由化，財富非常集中嗰個政治經濟權力。而上層架構一個僵化保守，唔好話反動啦，但肯定就係亦都係好集權嘅君主制度。咁嘅情況底下咧，你上下兩個階層流通唔到的話咧，咪爆炸咯，就咁嚟嘅啫嘛。 即係而家你話就算唔係帝國咧，即使係表面共和啊，但佢嘅嗰個架構同埋統治意識咧，都似係帝國。 咁所以變咗就係話有一樣嘢好彩過1913年嘅乜家科咧。 就是現在不是真的帝國時期嘛。咁所以你會發覺每一個地方的起義民眾用了另一種方式起義啦，投票。所以好過癮㗎，你睇美國就投票選咗當勞侵出嚟啦，跟住英國投票就選擇咗脫歐啦，而家輪到法國都即將會出事㗎啦，一定就係右翼會贏差唔多。 右翼已經衝擊咗幾次㗎啦。 奧地利上次我已經親身領教過，都嚇到鼻哥窿都冇，爭啲以為有呢、這個即係恐怖分子係放炸彈。奧地利已經講咗要重選，因為上次個國會大選咧就爭2%嘅票唔夠，就左翼贏咗，咁右翼梗係上訴啦，正常啦，咁啊重點啊，諸如此類，發覺哦有啲問題嘅票，於是就真係重選。咁好明顯，奧地利嘅重選好快都會係向右傾噶啦，走唔甩噶呢樣嘢。咁成個歐洲基本上已經冚啦向右轉。 法國嘅 Le Pen 啦， 肯定。但係唯一一樣嘢未知咧，就係到底德國總理呢位阿嬸，佢仲話要選第四次喎。 啊！ 嗱，呢个就真系唔知佢会唔会扭转乾坤，令你呢个所谓右翼势力啊，真系受到压制啊！呢个唔敢讲。但系德国地方选举咧，就已经右翼赢咗啦。如果冇记错，咁所以即系大家要留意一下，而家个死人 situation 咧，就好似1913年欧洲大战之前，即系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嗰个模样。而嗰次嘅国际冲突导致嘅后果咧，就全世界政治洗牌嘅。 嗯， 全世界政治洗牌，我唔知道今次会唔会又死人冧楼啊？ 第一次就洗唔匀嘅， 洗唔匀。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彻底同佢洗，即系洗得彻底、跟住就有战后几十年嘅资本主义世界嘅繁荣。 咁问题就系当年所谓日积月累而产生嘅政治爆炸力咧，其实就系同而家一模一样样。咁所以变咗就系话我哋讲货币，虽然话就讲货币讲经济，就走唔甩政治呢样嘢嘅衍生出嚟，货币工具嚟 嘅 啫嘛。 同埋货币嘅杀伤力系比以前大咗好 多。 我哋睇翻1997年嗰镬啦，虽然唔系话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嘅一个货币攻击、但系我哋睇见一啲即系你啱啱所讲嘅一个，唔莫讲话企业嘅力量大过国家，一个。国际资本的炒家，他的力量都足以覆国，不是富可敌国，是足以覆国， 可以灭你国，不止一个添啊， 不止一个添啊，索罗斯只不过其中一个， 骨牌效应冚冧咗，咁、所以就是、今次你睇翻嗰个形势都系好险峻，乜家伙咧，人民币就肯定贬紧噶啦，吓、咁所以变咗而家嗰个出土啊，嗰个速度加速咗，佢自己都知道，而呢样嘢亦都显示咗第二样嘢，就系强国。那個外匯儲備是插緊水嘅，佢自己都驚，佢會落就放狗咧，唔知。 佢好似係要放啲水出嚟撐翻啲。 佢唔放水撐市又唔得啊嘛，因為上一次所謂宏觀調控之後，佢都重傷啊嘛，佢都唔知邊度揾增長點，大佬，你揾咩增長點啫？咩保七保八都冇得好保啊，即係你保命算數啦，即係佢揾唔到增長點。你話就話咩啊？即係光棍節啊，購物全世界最勁啊，互聯網啊，商貿啊，全世界第一啊！大佬，你糖水滾糖魚啫 ，end up 你貨幣都係跌緊，即係你製造緊啲乜嘢增值嘅出嚟？冇，大佬，你炒賣唔係增值嚟噶嘛？大佬，你網上炒賣唔係增值咧，咁我提醒大家。咁另外就係你房地產又好，你嗰個金融泡沫又好，啲衍生工具啊，都多到不得了。舊年已經笑緊佢噶啦，即係。准升唔准跌啊嘛，熔断机就系熔咗自己， 派强力部门进驻加密所， 强力部门进驻加密所，唔准卖啊！哇，卖股票就系唔爱国咁，甚至 系有中国特色嘅股票市场系咪咁啊？ 系啦， 即系保证可以升可以买。唔会跌唔会卖系咪咁啊？ 个个都爱国嘅， 可以咁样样。 嗱咁所以变咗就系话嗰个金融好明显就已经即系只船已经铲咗上沙滩噶啦。咁佢可以点改革咧？好难改革。咁所以变咗就系你唔好话啲人即系唔聪明嘅，即系中国人好鬼死醒目，于是咪搏命拎钱走咯。 系咯， 香港咪成为一个即系排洪口之一。咁所以大家又系面对嗰个严峻问题，就是、所有资产都升值，唔系我想嘅，亦都唔系香港人想。 咁啊，死啦！真系 啲人民币涌得嚟香港咁咪？ 人民币升又涌嚟香港买楼，因为楼价都相对嚟讲平。人民币跌又涌嚟香港又买楼，哇！系一成栋嗰啲咁嘅甲级写字楼就今日买。 唔系净系香港噶啦，港珠你顾盼自豪话自己好威，我只能够话首当其冲啫，唔系我哋受害最深。你睇下澳洲直头已经排华啦，就嚟已经讲紧 英国、澳洲、加拿大， 仲有乜嘢嘢就系唔俾你中国班友嚟炒楼，讲明噶啦，加拿大一样嘅啫，即系限购令 呢样系非常可耻同埋可憎，因为你炒楼炒地咧系破坏一 生 般人嗰个生嗰个生计，同埋破坏人哋个国家， 但系佢冇嘢识。 做啊嘛，大佬啊！ 破壞人哋個道德，即係呢個民族戇居咯，乜嘢都唔識，淨係識啊炒地炒樓。 我都識抄嘅，唔係炒人抄都係咁上下。咁所以變咗就馬雲會發個豪言壯語，就係話你啲名牌應該檢討下你自己會唔會太貴啊？ 咁、啊、你名牌我可以唔买，但我唔可以唔住啊嘛。我 名牌可以唔 买， 佢 我要食 假嘅俾你咯。 嗱，但我嗱名牌都未至于系一个生命必需品。 啊、 你土地系用嚟种嘢食， 生存空间， 用嚟做经济活动，用嚟做居住，全部都系一个人类嘅最基本生存空间、啊。名牌唔系一个生存必需品啊嘛、啊，所以你。搞名牌都仲系话唔好，但系都仲系另一回事。你炒地炒呢个房屋呢啲咧，所以你话点解中国人去到边都黑人憎？呢啲真系唔应该做啊嘛！ 佢唔识做第二样啊嘛，老细最冇创意呢班友。 唉，咁啊唔好讲呢度啦，讲起翻港珠嗱、嗯，我记得咧旧年呢个人民币攞咗特别提款权呢样之后咧，我哋响以前有台嘅节目嘅《决战中环》讲过。你分析過，我哋講過有啲港珠嘅所謂金融家、銀行家乜乜，成日話將港幣同人民幣掛鈎，同美元脱鈎。我哋嗰陣時已經講啦，蕭公分析好長陣嘅，我唔戇居啊。嗰陣即係有乜理由同一個健康嘅經濟體嘅貨幣，同一個風雨飄渺、表面強大嘅所嗰個貨幣嚟到掛鈎，唔去同一個世界最大、最強壯嘅經濟體嘅貨幣掛鈎咧？ 系、哦、 嘛，即系傻就系你嘅短视定系坏咗擦鞋，我唔知道。总之人民币升人民币强，美元弱，我哋就即刻脱咗美元同人民币挂钩。长远嚟讲要咁样做。嗱，如果嗰阵时挂咗钩，而家你点样？你有冇得跳船先？ 冇嘅，嗱，唔好跳船顾之然啦。咁所以嗰班有啲死蠢啫嘛。即系你话嗱，好老实，你永远同美元挂钩咧，都系有镬咩噶？ 系啊， 记 唔记得？系啊。 当年点解九七前啊？所以点解九七前同埋零七前香港啲楼炒到发癫啊？ 嗯， 谂清楚发生咩事啦？就是、因为你嗰个汇率你唔能够调节啊嘛。 系， 唯一可以调节嘅咧，咪就利率咯，走唔甩噶啦。即系话你所有资产咪跟住上上落落咯。美国系货币弱，然之后系减息，但系你系经济强 ，suppose 要加息噶嘛？但系一加息，你就出现两个货币嗰个兑换值背驰噶啦嘛。你做唔到呢样嘢，于是美国减息，你又要赶住减息。問題咧，經濟旺緊嘅陰公， 再減息， 香港你再減息，火上加油。咁、所以兩次嗰個地產泡沫同埋個金融崩潰啊，都係為咗呢樣嘢而產生嘅，就因為你鎖死咗自己個經濟調節。當你想脱歐嘅時候，你應脱歐嘅時候，你唔去脱喎。就淨係見到哦掛鈎嘅好處，好穩定啊，諸如此類，資產會升，係啊，資產會升，升得咁上下，你會點？ 曾蔭權講過嘅，身邊都有人向佢。提出过同美元检讨、啊，检讨啫， 检讨啫，俾人嘈山懵噶啦。 唔系，佢话我听到我就兜巴声，嗱、又系佢自己亲口讲 噶， 哦，佢亲口讲 打死唔脱欧啊嘛。 啊， 问题打死唔脱欧咧，就只不过令到拥有资产嘅阶级安全咗嘅啫，因为你嘅身家系用美元计算啊嘛。美元只要唔死，你就冇事噶啦嘛，明唔明啊？你唔需要面对任何你资产贬值或者升值嘅风险啊。咁即系话港元脱欧咧，就其实对低下层系好嘅。嗱，好多人冇留意呢样嘢啊，对低下层系好嘅，因为你可以通过货币嗰个兑换率嘅调节咧，就令到你民生冇咁辛苦啊嘛，明唔明啊？咁问题就系而家你搞成咁嘅死样啦。咁你脱定好定唔脱好咧？ 而家脱就風險好大啦！ 即係以前如果冇記錯啊，呢個前輩講一個好鬼死絕屈嘅説話啫，即係呢個叫過氣驗聲啊，脱又死，唔脱又死。過咗個時間啊，唔該，咁你點搞？咁所以變咗就係最好嘅情況底下，你經濟好向上，但係未人 社會相對穩定添， 就未人瘋狂炒賣嘅時候，你嗰下嚟脱的話，你乜事都好，即係你。減咗嗰個資產升值嘅風險，咁而家做唔到啦，已經太遲啦。咁點算咧？咁而家另外一樣嘢更加嗱、啊、真噶，多個政治考慮因素啫。北京打死都唔會俾你港元脱歐，因為你係夠生艇。 同埋呢個政治風險邊個孭得起先？ 孭唔起？你淨係諗下人民幣驚貶值，嗰班大帝嗰個排洪嘅出水口就經香港，經咗香港咧，你就冚唪唥天下太平。點解啊？你人民幣換咗個港紙，港紙第一就係全世界自由兑換，第二係保值，係等於美金嘅， 等於美元啊嘛。同埋香港 佢因為嗰個財政儲備豐厚啊， 啊 包括政府的庫房以及嗰個外匯基金，所以佢個聯繫匯率個守得係好穩， 強 啊，絕對令你一種有信心的貨幣嚟。 咁問題佢沉船，佢又唔驚你沉船，咪攬埋過嚟你嘅船嗰度咯。嗱，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北京係唔會俾你脱歐嘅，甚至唔會俾你港元，唔需要一聲唔脱歐，點會變咧？跟住美元升緊，咁所以變咗就加速流出，就攬住香港呢樣咁嘅救生艇，再跳去其他國家咯。咁所以睇下其實外國有好多即係所謂中資。涌入去嗰個途徑咧，其實差唔多大部分都經香港嘅。係嗱，咁所以就係話啦，即係我國內朋友已經笑香港憑咩為生嘅咧？個笑話就係香港就差唔多係等於你嗰條河上邊嗰只大灰熊坐喺度，等條三文魚飛入你個口咯。而家呢樣就係咁嘅樣，你兩邊都係三文魚周圍飛，國內錢湧出嚟，你又舐佢一嚿，咁佢去出面買其他嘢，咁你已經舐咗啦嘛。調翻轉頭，你班友仔啊，都仲係驚死嘅啲錢。翻去國內，即係出口轉內銷，炒 A 股也好啊，即係維持自己生意又好，點都國內係唔夠錢泵水入去，即係佢嗰個好慘嘅啫。佢借高利貸要成20厘息嘅嘛，我唔記得。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咁佢只要安全咗啦，佢啲錢就翻返去賺錢咯。咁佢永遠有安全距離喺度，進口退咗手，我擺喺香港，你明唔明啊？咁所以點解咁多公司中意喺香港上市？你明啦嘛？進口公退咗手啦，你國際集資喺香港做，國內你賣股票又唔愛國，會打死你。你借銀行錢你冇關係又唔得。然之後銀行借錢俾你隨時刪取後，完全冇規矩好講。香港跟足國際規矩就唔會隨便刪取後 㗎。 你點借錢都得㗎，先借得起。 所以我成日聽話， 好過癮啊！香港係一個救生艇嚟㗎。 你話大陸斷水斷糧，香港死啦嗱！ 佢死 夠膽，你咪嚟斷水斷糧咯。 咁問題個可悲嘅地方就係你港元又冇訂喐啦嘛，你冇得脱歐啊嘛。 所以你港元咧嗱，好多港豬就話香港只講經濟不講政治，講起港元咧戇居，港元同美元掛鈎根本就因為政治需要而掛鈎噶嘛。 當 年 就係因為你中英談判嗰個信心危機，令到你唔掛鈎。 當時去到成突然間跌到十啊！ 其實當年掛鈎啦，即係好唔好個講法就係話，要確保港元不會變人民幣。係 啦， 呢個就底線啦嗱，即係真説話，就確保港元不會變人民幣。Full stop 冇咁多。 當時係跌到大約十蚊對一美元啊嘛，後尾即刻係啦，即刻定到7.8。 連夜7.8。 係啦，突然間咧，即刻連 即係落閘放狗， 挽救翻嗰個經濟信心先。 定曬啦，因為香港底子係厚嘅， 厚嘅 可以咁做。 係純粹因為嗰個政 治 問題嘅 因素嚟㗎， 所以而家唔能夠脱歐咧，都係一個政 治 因素。港珠記住。你哋手，我哋手上揸住嘅钱咧，港元啦、 啊， 都系因为政治原因而同美元挂钩嘅，唔好话只讲经济不讲政治系香港嘅成功之道。 你俾人呃咧，定自己呃自己咧啫吓？ 到而家都仲信？ 冇啊，佢自己呃自己定呃，佢可以呃紧人啊嘛，冇所谓。咁所以变咗一讲嘅货币，其实都即系讲货币战争啦吓，其实都系好嘅，好多嘢可以讲。咁问题就系大家千祈唔好唔睇政治。如果你唔睇政治，你唔知貨幣去緊邊鬼度噶嚇 ，OK？ 咁所以就而家嗰個暗湧出咗嚟啦，全世界咧係插緊水啦，一定插水啦，美國一定升噶啦，就唔關當流侵事，佢自己想點認叻一回事。但係點解美股又升咧？嗱，好多人冇留意點解喎，係反高潮，應該都會升啦。佢業績係好噶，咁所以上一次所謂跌咧，就係、是、擔心唔知當川普做乜鬼。問題係大家發覺呢個有個鼻哥越嚟長啦。就發覺咧，由頭到尾講大話，叫 post truth 啊嘛，呢個世界啊，即係後真實世界，全所有都假嘅。佢隨時轉態㗎，忽然之間又唔告克林頓，又唔告希拉里啦，電郵門又話唔理啦，撞佢個鬼！嗰陣時總統選舉日日話要拉佢坐監，咁你即係咩事先？然之後話咧，呢、這個嗰、那個乜家伙醫改，佢又話唔拆啦。你邊啲留低嘅咪留啦，咁話大佬你轉態轉得好死快啫，唔該。 咁選舉嘅時候需要嘅嘢，即係美國有一種文化，選舉時候中意嘅我乜講乜都得。選完之後咧， 支票搏命開。 係啦，選完之後咧，另一套咧， 選完搏命彈。 選民亦都受嘅喎呢度。 嗱，我唔知選民受唔受啊，不過咁所以華爾街班大鱷咧就春江水暖鴨先知啦。哇，撞你嘅鬼！我轉個大話精上完有著數。着数做乜家科咧？佢讲大话就唔会捉我啊嘛！我讲大话咁犀利，华尔街嗰班又系咪有大话精啊？呢条一条大话精，我正啊！个环境肯定好好。咁所以跟住佢会放水都讲咗啦。咁啊起呢个墨西哥长城啊嘛，要起哇，真系夸张！ 而家唔系整向长城啦，起个围栏。 啊，求其挂个铁丝网， 系啦系啦，挂条铁丝网算啦。 好快圣诞节就到啦，可能挂圣诞树噶咋？ 系啦，亦都唔会通电嘅。 啊，啲圣诞灯要通电嘅，如果唔会着。谂咗呢条友仔系大话精到爆，咁问题话依家又唔介意，你越废越好，越大话越好啊嘛，因为佢先系大恶啊嘛，你唔系。咁所以就反高者棒声向上炒，但系小心一下嘢，个暗涌咁样加货咧系虚火嚟噶、 嗯。 原因就系、是。大話精有一樣最得人驚嘅，你就唔知道跟住邊下禮真定禮假啊嘛。咁你就慘啦。到時忽然之間佢又轉態，又話唔起基建，又唔起牆，又唔起嗰啲嘅啊，即係刺激經濟政策嘅時候，你揾美國豬都一樣係含嘅啫。 即係話你成 日 no change 嘅喎，大佬。 即係狼來了，唔知幾時係真狼定假狼。 你唔知啊 ，TPP 就肯定唔玩噶啦。咁问题 TPP 唔玩到啲美国有利定不利啊？嗱，呢个大家拭目以待。我觉得不利就以经济政策嚟睇啊，系唔着数噶。阿侵侵咧就系话我要保障美国就业，所以我就唔玩 TPP， 令到你唔可以免税输入。诶，调翻转嚟，你都唔可以免税输出嘛，大佬。而家你美国再工业化嘅时候，你啲美国货要向外卖啊，大弟，白痴仔嚟噶。咁所以我会估一样嘢。而 TPP 咁嘅領袖都估到㗎喇，你會發覺其實嗰班友仔知道，我梗係玩 TPP， 點解呢？好快美國就會主動想申請返加入去，美國製造呢度出口㗎，大佬唔通話你要人哋取消關税，你唔使唔會啩？認真一個好過癮嘅嘢，你就諗下，蘋果已經留咗口風，同埋呢個紅海留咗口風 ，iPhone 係會搬去美國生產， 嗯， 一計出嚟條數呢，就每部 iPhone 會貴咗啲，唔係好多。因为已经不需要再用中国密集劳动人力了，嗱呢样真系好过瘾啊！全自动化用机械人砌 iPhone， 喺今日情况底下咧，你中国嗰个人海战术优势已经唔再存在。 嗯、 美国调翻转嚟再工业化嘅时候，佢输出产品，咁、 嗯、 你系咪需要一个免税或者免关税嘅环境去输出产品咧？谂谂，你啊，咁所以其实根本就系你嗰个全球化嗰个布局咧，你翻唔到转头，深敲某部分啦、啊、吓。咁其實呢樣嘢唔一定對美國係不利嘅 TPP， 咁、嗯、你跨下海，或者上任第一日我就取消 TPP， 跟住啲經濟學家就餓你啊，大佬你諗清楚，你副身家可能會唔掂，啲美國工人就業更加唔掂， 亦可能係一種手段啦，因為 TPP 呢樣嘢，你要同其他人講關税，講爭取自己最大嘅利益，係、 嗯、 嘛？咁我話要唔玩，咁你哋班友驚嘅時候，咁係咪？ 唔係喎，班友唔驚喎，而家 俾啲。唔驚 啊！佢話，因為我就自己玩，又同中國玩。因為其實亞太地區個經濟融合，佢自己已經講要互相互補不足 啊嘛。可能 係 大家鬥蘇輕嘅啫喎，真係。 咁咪等你美國蘇輕先咯，隨時反正呢個大話精會轉態嘅。 啊，咁啊，真係好好玩啊！到時。 嗱，咁所以大家記住啊，心臟病啊，即係弱少少嘅，就千祈唔好落場玩呢啲。但係真㗎，唔好以為香港人淨係講經濟唔講政治，因為唔識講政治嗰班係玩唔到經濟㗎。OK， 嗱呢样大家 俾人玩嘅啫，仲要 俾人玩阴公，仲以为真啊！咁啊，今晚时间系咁先啊，因为女王就真系要吓，即系同阿妈啊拜寿。咁下个礼拜翻嚟嘅时候咧，佢就会 live 好。 OK， 再见。